好，接下来呢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，应该说是我的老师，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，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，那就是红娘，有请。 建国初期50年代，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出现了三出将相和，一出呢是谭富英、裘盛戎，一出呢是李少春、袁世凯，还有一出就是奚椒伯和俞明奎。下面呢，我们请天津实验京剧团的孙小晨为大家演唱西派的将相和中的一段。现在为我们伴奏的呢，我要说一下，是中国京剧院三团的乐队，琴师是汤振刚， 古诗是李斌。 诗立了了，中长话你要自信，揣测是细心掩饰，玉大夫你休把我向日寒错，我为国才让廉颇，避免朝廷在路途上闪躲，怕的是那将相不和，只恐怕忘了赵国。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呢，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老生演员张建国的弟子施成明为大家献上《朱帘寨》。 天地抬头起空中飘，大太保压在关后帽，而太保身来有罗套，三太保上山擒虎豹，四太保下海嫩斩蛟，五太保利用开山斧，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，七太保花枪真奥妙，八太保手持丈八鸟，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得好，压赛过秦叔宝，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，十一太保虽难他捏，计较一国倒比一国高，哪怕那黄阿超今来到不与他枪对枪来。当对 刘自敏是安徽安庆京剧团的演员，多年来向张建国学习西派艺术。下面呢，我们请听他演唱的《上天台》。 急中啊响，响你皇兄宝地乾坤论时辰，忙败家将龙口我记 给各位介绍一位业余的西派大票友爱好者，有请曲学贤，是一位现役的海军军官，这个曲首长啊，曲首长担任西孝伯俱乐部的主任，同时呢，他先后向谢同喜、欧阳中石先生和孟孝伯先生学习。接下来他为我们演唱的呢是《宝莲灯》，也是西派的一个代表作，有请。 有一个 在抒情而为仙人， 高知为公主君，身染重病，床口罩一次字体为外村，那陪宗主名不肯担任，那书记分章有也不能应承，别让兄来兄啊不肯，兄啊退地来爱良不能，这一个痴母们我有送礼，那一个自讨是然后在门在手养伤前痛死，留得个美名不存，为父怎比得不出君，儿娇儿也难比那位贤人，满舍是打死了无情光宝，就是那署名此福也不能诞成。